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吓，浩浩汤汤。今晚咧，我哋嘅主题就系容易读错嘅英文字。但系之前嗰两节咧，都系因为讲咗其他嘢，都未正式开始。但系咧，临尾咧，我哋开始咗啦吓，而且俾大家睇咗个字。咁呢个字咧，就系发音嗰个字，就叫做 pronunciation。但系呢个 pronunciation 咧，其实好多人咧既读错又串错，因为佢以为中间嗰个字咧就系 noun 嗰个字，就系 noun。其實是錯的，是沒有個 O 字的，所以呢就是 N， 但是問題呢你又不要太過正音，因為如果你 NUN 呢，大家知道就是修女呢，就是 NUN 是吧， NUN NUN， 但是你說讀 pronunciation 呢又錯的， 錯， 其實是輕音的，即是你的 NUN 字呢就是重音，即是響音，其實它是讀一個輕音，就叫做 pronunciation。 哦 ，pronounce 即係話佢就唔係 pronoun， 因為肯定錯啦 ，noun 肯定錯，因為嗰個唔係 noun 字嚇，但係都唔好讀個 noun 字讀得咁響，而係 pronunciation。pronunciation 係即係沉音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睇下一章啦。 我哋係啦。 跟住落嚟，我哋睇睇下一章。嗱，咁咧就要講少少咧，就我第一次去英國嘅笑話。咁大家睇到咧，就畫面嗰度咧就有個英文字咧，其實個地方名嚟嘅，就喺倫敦嘅嚇，就一個廣場。咁我最先去到嘅時期，咁我睇地圖啦，我知道一個好出名嘅廣場啦。其實就亦都係喺唐人街附近嘅咁樣嚇，亦都係近嗰個叫做 Piccadilly Circus 啦嚇。咁於是我周圍問人咯。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I could go to the Leicester Square? Or where is Leicester Square? Which direction is to the Leicester Square? 問了很多次，完全沒人知道我說什麼。那我很奇怪，但是後來很辛苦，不知道自己怎麼找，找下都找到了。但後來就跟個朋友，因為當年我們是天文台派我們三個傻佬一起去英國受訓，就讀氣象和讀天氣預測。只不過一到週末我們當然是去倫敦玩，是吧？但他才說我有個朋友原來在英國住過的，不過他回到香港又報了天文台，於是又再去過英國。Eddie 不是讀 Leicester， 是 Leicester Square。 那 我說混帳起又似你不是，明明是 Leicester， 那還不是 Leicester？ 他說是的，不過那個 C 字不發音的，所以呢是 Leicester Square， 所以你講 Leicester Square 是冇人會明白的。唉，咁我就先至明白啦。原來英國很多地名咧，嗰啲發音咧係完全唔跟拼音嘅，唔好話完全啦，係喺好多關鍵嘅地方唔跟嘅。好啦，咁但係事隔好多年，我哋睇下下面呢個字咧，其實咧我嗰陣已經係啲英文 suppose 即係自信，但其實我去英國嗰陣時候，我都已經25歲咁滯㗎啦。咁廿五歲自問啲英文都唔錯㗎啦，因為我真係睇好多英文書啊咁。但係就撞咗呢個板啦，呢、這個鬧咗呢個笑話啦。但係咧，我就39歲我先至移民澳洲喎。咁嗰陣時啲英文更加應該冇問題啦，係嘛？但係咧，原來我喺香港咧係好少講呢個字嘅，亦都冇留意呢個字嘅發音。即係澳洲嘅悉尼，我哋住嘅地方啦嚇，即係其實我哋叫雪梨啊，不過而家跟得大陸冇辦法叫悉尼。咁原來喺佢個港口嗰度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叫做 circular， 就係呢個字啦 ，Q U A Y。呢個字其實喺碼頭咁解。你知碼頭有另一個字就 P I E R 啦 ，pier 啦嚇，但係呢個字都係解 pier 咁上下意思嘅，兩個字都一樣。咁但係咧，我就係 circular quay 啦咁樣啦，係嘛？咁啊有一次咧，真係呢、這個我坐的士嘅時期，係、 哦、 啊，個的士司機唔知道我講乜，係、 哦、 啊，咁樣咧講啊講啊，哦，你係咪話 circular key 啊咁樣？咁、 哦、 我先話，我諗係喎，佢話係啊 circular， 我話點解會 Q U A Y 讀唔係讀 quay 嘅？佢話我都唔知點解喎咁。咁、但係咧，我開頭就以為係呢個澳洲古怪嘅發音，但後嚟我真係查下咧、原來咧即係呢個字嘅正音係讀個 key 字嘅 ，key 嚇就唔係讀 quay 字嘅。啊！真系考起啦！ 咁啱咁啱，我又去。 你啱啱去完悉尼啦，你记唔记得嗰笪地方啊？ 其实我又系问个的士司机，个的士司机又系读 Queen 啊。 唔係啊，唔係 queer 係 key 啊。 佢咁樣讀啦。 佢讀 queer 咩？ 係啊，佢讀 queer。 咁就應該錯㗎啦。 因為佢係個利比亞人嚟嘅。 哦，利比亞人啊，唔怪得知啦，唔係 local 嚟嘅，即係的士司機。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係嘅喎，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就係好辛苦嚟學拼音啊嘛，啲老師教我哋點拼啊嘛。但係原來咧教完之後咧，發覺好多嘢都唔跟拼音嘅。你話係咪豈有此理啊？完全英文好多就豈有此理啊。咁啊，但係咧，其實今日咧就講好多呢啲豈有此理嘅，俾大家聽下。好啦。咁呢兩個親身經歷啦，咁之後咯，我就選取咗唔少嘅英文字，啊、都係好容易錯。咁首先就講專有名詞先啦嚇，好、啊、快就講啦，因為專有名詞其實冇乜意思嘅，專有名詞佢中意點發音咪點發音啦。但係嗱，人名呢兩個咧就是、一個好著名咧，我錯咗好多年嘅。第一個其實咧 Billy， 你哋會點讀啊？ Graham 啊嘛嚇 ，Graham 啦或者 Graham 啦，錯嘅。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傳教士。即係過咗身好多年嘅啦，但係咧大概十年八年前咧，佢個仔就嚟過香港，又喺大球場開嗰啲咁樣嘅傳報道大會嘅，佢就係美國福音派就 evangelism 啊 ，evangelical 嘅一個傳教士嚟嘅。但係當年咧，佢係風靡全球嘅，呢個就叫葛培利。葛培利咧，但係即係中文譯名啦，但係原來係 Billy Graham 啊。嗰個 H 字係完全唔發音嘅音工，係嘛？你讀我就讀咗幾十年讀錯咗嘅 Graham 嚇 ，Billy Graham 葛培利。下面一個咧就係著名嘅英國影星嘅明星，靚仔明星，不過而家唔再靚仔啊！哇，真係又老又肥啦。就係嗱，好多人啦，冇錯啦，就 Hugh Grant 啦，係嘛？你諗住 H U G H 咁啊 ，Hugh 咁啦，係啦，淨係完全係冇後尾嘅音嘅，即係咧佢係叫做 Hugh Grant。啊，即係 grand 或者 grand 都唔係咁緊要嘅，但係咧反而係嗰個 huge 嗰個字係錯嘅，即係你個尾音咧係多咗嘅。佢就個 Hugh， 但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就係 Howard Hugh， 就係一個飛機大王啊，侯活曉士當年嘅。啊，呢個 Leonardo DiCaprio 咧都扮過佢嘅。啊，係啦係啦，嗰個咩大亨啊嚇，飛機大亨啊。嗱，講起咧，其實呢個 Leonardo 咧，佢有一個人名咧，我又係幾好多年都讀錯嘅。就係、是、Star Trek 入面個尖耳朵個閃撲，啊 Spock 咧嗰個演員啊，係叫咩咧？就叫做 Leonard Nimoy。但係個 Nimoy 個字我哋唔好理佢呢個姓啊。但係 Leonard 呢個字係一個都幾多英即係、就是、外國人叫嘅。但係佢係點樣咧？原來係 Leonard。咁你照聘？Leonard 啊嘛 ，Leonard， 你即係我哋嗰個靚仔明星叫李安納道啦 ，Leonardo 啦，但係原來 Leonardo 就係讀 Leonardo， 但係呢個 Leonard 咧就讀 Leonard， 咁其中一個好著名嘅指揮家嚇，即係二十世紀都過咗身好耐㗎啦，就係叫做 Leonard Bernstein。我以前又係讀錯個名㗎，我以為叫 Leonard Bernstein， 後嚟先知原來叫 Leonard Bernstein。咁而家咧，其實我細妹個仔佢個英文名就係 Leonard。Leonard， 唉，我唔能夠錯啊！好啦，嗱，跟住落去咧，我睇下下面幾個地名，幾個地名咧，其實冇錯啦，呢個就係以前我工作嘅地方，尖沙咀嗰只蛋啊，太空館旁邊嗰條街，即係條路啊，馬路。咁以前香港嗰個地牌咧係錯嘅，個路牌，因為佢叫做蘇利士巴利道。 哦， 但係後嚟咧，梗係俾人指出咗啦，所以就改咗，就改翻叫蘇士巴利道。咁即係邊個字唔發音啊？考大家啦， 即係 L 字唔發音咯、oh. ，L 字唔發音嘅，你激唔激死啊？你唔好讀 Salisbury，、oh. 其實咧喺英國咧有一個平、oh. 有笪地方係叫做Salisbury 嘅 ，Salisbury。咁而家有一個平原叫 Salisbury Plain 嘅。咁但係呢個平原對我嘅意義就好大啦。我第一次去英國就頭先講啦，25歲嗰陣時啊， oh. 天文台辦嘅授勳啦， oh. 我差唔多第一個週末啊，我就掠住我其餘嗰兩個同事係都要去 Salisbury 啦。點解咧？因為嗰度就係一個最著名嘅4000多年前嘅石柱群天文台、Stonehenge， 有冇聽過？ 聽過。 Stonehenge 啊，好犀利嘅，喺個平原上面好多嚿石擺曬喺度，但係咧有某啲位置咧完全係，譬如冬至嘅時期咧嚇、啊，太陽就喺嗰嚿石嘅頂部升起上嚟啊咁樣嘅。咁咧佢就喺蘇士巴利平原。就不是蘇利士巴士平原、okay? 下面這個就在香港、上面一個就在九龍、香港其實我們有過羅士打行嘛、但呢你如果你說照聘呢你說 Gloucester 過羅士打道嘛、Gloucester Road 呢你又錯了、跟那個 Leicester 一樣其實個 C 字呢、是不發音的中間的 C 字、所以實際上這條路呢就叫做過羅士打、就叫 Gloucester、死不死 Gloucester。嗱，下面一樣嘅，其實同樣道理，呢、這個咧叫做 Worcester 啦，你照拼下 Worcester 啦。但係其實咧叫 Worcester。 Worcester。 嗱，下面這個呢個咧，其實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咧，考完會考之後咧，就周圍報學校，即係讀預科。咁但係咧就又驚即係入唔到好學校啦。嗰陣時Poly 我都有報嘅，因為嗰陣時理工咧就唔係大學嚟噶嘛，係叫做學院啫嘛，理工嚇。咁啊，理工科技學院叫做 Polytech 咧，佢入面有一笪地方咧，原來就遞呢個報名表嘅。我記得就叫奇士域堂，奇士域堂咁啊。後來我就知道原來是這個英文字了、但這個奇士域堂呢，原來他們是又搞錯了的理大，因為你照聘就是 Kiswick、錯了，原來是個 W 字不發音的，今次 Kiswick Hall、你叫奇石堂就差不多、Kiswick Hall、Kiswick Hall 你說死不死， 那你怎麼知道 W 不發音呢？ 完全不知道的、這些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他是這樣叫你就這樣讀的而已，所以這些呢是完全是非戰之罪、讀錯了我們千萬不要、感到什麼尷尬、又不好意思，不要緊的，是那些英國人有問題，不是我們有問題、okay? 但當然如果你入鄉隨俗，你都是要學曉他的發音的，不要像我這樣問問路、問路你問不到、你都是要讀回對的音啦。好了，我們繼續去看第二個、這幾個呢又是第一個字你讀呢Surrey 啦，係嘛 ？Sur 啦，其實就喺倫敦南面嘅一個區份嚟嘅。嚇，嗰時我都去過好幾次嘅。咁但係咧，你嚟讀我嗰陣時咧，我問有啲朋友咧，啲朋友咧就亂咁讀，因為好多個發音啦。咁我最近我上網啊 check 啦嚇，嗱我唔知我嗰個有冇線我啦喺網上嘅發音。原來咧有人話讀 Surrey 喎 ，Surrey 嚇，即係咁，但係咧又 Surrey 就肯定錯噶啦。原來咧我上網咧，原來佢仲有趣，原來就係 Sorry。Sorry，Sorry， 即係對唔住，嗰個發音咧就啱噶啦。原來呢個讀 Sorry，Sorry 啊，但係即係當然係短音啦嚇，即係原來嗰個區分叫 Sorry。嗱呢個字啊就係因為好出名啦，即係喺蘇格蘭嘅一個大城市啦，愛丁堡啦係嘛，咁啊香港有愛丁堡廣場啦，中環係嘛，咁你梗係讀 Edinburgh 啦係嘛，咁 Edinburgh 冇錯啦係嘛，錯了，原來當地嘅人咧係讀 Edinburgh。 一定 bra 呢個先離譜啊！ 喂，何來有個拗音出嚟啊？你雖然係有個拗字，但係拗字喺後面唔喺前面噶嘛，你唔係 br 啊嘛，係咪啊？你係 bur 啊嘛，但係啲人咧係真係讀 Edinburgh 嘅，死唔死？愛丁堡。好啦，呢個字哇，真係十個著咁十個都錯嘅。包括我哋天文台好多啊，不過我哋好彩咧，而家唔用啊，因為天文台我哋又負責香港嘅授時服務，我講過啦 ，time service 啊嘛。咁 time service 咧，我哋好多就係梗係講叫啊格林威治時間啊嘛，咁咪錯咯。一個威字咧，你就係以為個 W 發音先要讀出個威字噶嘛。對唔住，個 W 係唔發音嘅。嚇，仲不得已，其實佢唔係讀個 green 音嘅，即係 green 音係響音，佢係讀即係嗰個係沉嘅短音嘅，佢係讀 Greenwich， 死唔死啊？嗱，好多人咧，格林威治啊嘛，個個都格林威治啊嘛。其實你去下當地咧，你同啲人傾下，你就知啦。佢係讀 Greenwich， 所以咧後嚟咧天文台都改咗，就叫做格林尼治。所以格林尼治先啱嘅。不過而家我哋都唔需要用噶啦，因為我哋咧就係叫 UCT， 唔係 UTC。我哋唔叫做 GMT， 以前叫 GMT 啊嘛。但係而家 UCT 咧，其實法文嚟嘅，就係解世界協調時。其實跟呢個格林尼治時間一模一樣嘅，都是由佢個指午線計起嘅。就譬如香港就快過八個鐘，大家知啦，係嘛？啊，譬如澳洲 Sydney 就係快我哋兩個鐘。咁其實就全部咧就相對於格林尼治嗰條叫 Prime Meridian 啊，係嗰個指午線嘅。好啦，跟住落嚟呢個又係啦，呢個咧我哋就係話，喂賽馬，大家如果我唔賭馬啦，所以我唔識啦嚇。你知有個叫打比大賽噶嘛，係嘛？打比大賽。咁但係咧，當我第一次接觸個英文嘅時期，我就拗曬頭。嚇，打比，你係咪譯錯咗啊？明明係 D E R B Y 喎 ，Derby 喎 ，Derby 起碼都達比啊咩啦？點解會讀咁響嘅呢個音？但係後嚟我先知道，原來係冇譯錯嘅打比大賽，原來佢真係讀 Derby 嘅。咁你話有冇搞錯 ？D E R 點會讀 da 嘅咧？冇解，你唔好問，不要問，只要 信， 係嘛？喂，大佬，英文人哋 Sender